水河河痛彻我心，各自幸福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事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不往心里藏，心若不痛谁能帮我将你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心如更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这场，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 张学友的回头太难。之后再来听听岑灵儿带来的一首如果我是一首歌。关于这首歌的创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一首歌跟每个人的关系都很独特和个人的，是一种无法跟别人分享的关系，没有两个人可以对同一首歌有一模一样的感觉。每个人生命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歌陪伴，然后那些歌里面就藏了我们的秘密，藏了我们的回忆。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我会发现为你怀念。如果我是一首歌，我可以带你看看从前的自己，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的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牧场，我们一起创立这真实又深刻，你也应该把我放开，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 江水呼吸满身酒气，来自你突然爱了你，说要喝一杯，就像顽皮的孩子要贪吃。你这样关心也算一种勇气，你一想要的我不会停，我不要给你有压力，只要你开心，偶尔一点小情绪我自己抚平，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在你迷茫眼神里仿佛才有我的美，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就当作是一世纪分美，也足够我仿佛的回味。 4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正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洗掉了一些梦，埋葬在城市里。滴答滴，听时间往前去，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一封信，一件旧的毛线衣，谁是谁的纪念品，拿什么来回忆。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 郁达的显微镜下的爱情，从一开始钢琴的娓娓低诉，再到大提琴的婉转回旋，都非常的独特。继续的歌声，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是由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也是2005年的神话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你

些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dreams of the fire, oh I tried, I'll try,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fire, 我的爱像真正的小孩。我的爱像纯真小孩。 Dreams of the battle, I'll try, I'll try,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attle, 我的爱给坚固的未 希望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二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我曾剪下一段自己的青春，用来奋不顾身地朝一个目标狂奔，那勇敢的模样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觉得漂亮，像夏日里热烈的太阳，像原野里自由的风。我永远深信有些东西冬天从你身边带走了，春天还会还给你。不药而愈，郭靖。 等你等到了进了我眼里，我试图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你的梦。 伤心不能痊愈，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明明说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旅行，怎么剩下我一个人心伤不起，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了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却上苍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是的，你微笑，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灯塔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跟着世界去最遥远的地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是的，我想你曾是个朴素的想念，闭上一个人就不怕孤注自己一生，真心爱会有个真心每个陌生人，真心你会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谁又说谎，这是变成熟了吗？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欲望变卖给错过的人，感情就好奇是身边不可思议。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

春光，秋收冬藏，总有一段旋律最适合此刻的你。品味一零三三，音乐懂你，我们陪你。 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

什么？ 下，从大雨里躲。